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11假期的晚上跟大家见面了哈，因为我刚想说周末呢， 是在周末的晚上。 对对对，因为这几天其实也相当于周末都在放假嘛， 对， 所以说也是欢迎各位电台，所以说呢，这个广播的方式最传统的方式 FM98.2AM927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了。那更加欢迎的是各位用视频的办法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呢又有以下的几种，第一个是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点击就可以看到我跟大佐了。当然如果要是各位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通过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欢迎大家， 欢迎大概， 欢迎大概啊，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上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982新歌榜。 是的。其实各位过节啊，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助力各位的节日过得更加的欢乐， 也可以助力我们俩的工作更加欢乐。 是的。反正你看我日常的习惯，尤其是假期，因为假期咱们留在北京继续工作嘛，然后所以有的时候自个儿在家呀，就是这个时候很难去约朋友了，约朋友特别少，然后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一般可能在家听听歌看看节目，看看电视会更多一点。 对， 所以这时候好听的歌曲我们来为各位来推荐。 哎，没错啊，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推荐今天为各位这个准备的982新歌榜啊，第一首歌曲应该是来自于艾薇儿，Able Water。 我们一起来收听收看哦。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艾薇儿的 Hand Above Water， 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 没错，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哈。艾薇儿呢，其实刚刚大家通过这个视频，也就是他的 MV 当中，似乎能够感受到那种压抑感，再配合上歌词当中说到上帝把我摁到了水中，然后我难以去呼吸，然后我太小了不能够沉下去，我要继续就是去挣扎，然后同时说千万不要让我沉下去，不要让我沉下去等等，这样的一些歌词其实都是他内心的一个呐喊。那其实他之前到底遭遇了什么呢？好像似乎很久没有看到他的动态了， 对，也很久没有出现在这个人们的视线当中了。 是的是的， 对，所以这个艾薇儿呢，写这首歌曲啊 Hand Above Water 呢，也是由于他的这个莱姆病在发病期间所写的这首歌，也是在这个病重的时候在病床上所写下的。 其实这个莱姆病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它其实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而且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应该算是分支吧，可能由于这种病的发作会导致自己身体很多关节炎啊，然后积水啊，这样类似的很多症状会出现。那这种莱姆病在发病期间呢，会有这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就像是溺水一样。所以说像薇薇在写这首歌的时候，肯定也是她当时在病痛时候 的 真实写照。对，真的是像溺水一样，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在看那个 MV 的时候，就真的是难以呼吸的这种感觉。 嗯哼。 那同时呢，其实他写这首歌也是要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到这种病，同时呢来防治这个叫莱姆病的病症。那么我们也是刚刚感慨到像艾薇儿，他很少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其实已经五年了。 哎，这个真的是有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没错，五年期间，其实艾薇儿好像是很多朋友一开始最喜欢最先听到的英文歌 的，对对对，欧美的明星，所以说真的还是带着一定的情怀的，所以这首歌出来了之后真的是备受好评，大家也在为他而加油。 没错，而且艾薇儿的新登的首场表演呢，也是在9月26号的应该是吉米鸡毛秀上啊这个播出。 加油。 没错，而且艾薇儿的新登的首场表演呢，也是在9月26号的应该是吉米鸡毛秀上啊这个播出。这也是艾薇儿在这个 AL6 时期呢第一场宣传的通告。目前呢这首新歌啊 Hand Above Water 呢，也已经在21个国家和地区登顶。在美国地区呢目前排名第二啊，世界 iTunes 榜呢排名第一名。 可以说是在全球已经有了非常好的成绩了。我觉得其实这个其实已经不是说成绩就可以去评定的这样一首歌了， 对， 因为是他自己内心最强大的这样内心的力量， 对， 展现到 了，可以说是一种对于世界或者是说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呐喊， 对生的渴望和呐喊。而且就是自己内心最就是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对，也最简单的一种力量。 没错。 对，当时艾薇儿自己也说呢，他说这是我生命当中最可怕的时刻，在病床上写下的第一首歌，他说他已经接受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他的身体正在衰弱，那种感觉特别像是在溺水，他只想上来呼吸空气，仿佛自己坠入河中被水流牵引而无法呼吸，在祈求上帝的帮助，让我把头露出水面，能够渡过难关就好。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是母亲拉住了他，在他的怀里呢，他写下了这首讲述自己的歌曲。 没错，很心疼他，然后同时大家可能也会感受到他去抵抗病魔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同时有很多应该算歌友或者他的歌迷也是在这首歌下面留下了各自的故事哈。然后同时有说有朋友说到说小时候时常在老爸的电脑旁无意的听到他的歌，也就是艾薇儿的歌曲。同时呢因为年少时你的声音存在了我的记忆当中，那初识你那个时候是 Girlfriend 这样的一首歌，那前奏一响啊，这个阴霾就一下全部扫掉了。再次遇到你的时候是那首 Innocence，他也因此被带入到了欧美圈，真的是很多人因为艾薇儿的歌声， 因为这首歌曲， 对，被带入到了欧美音乐当中。那多少次我在看 Wish You Were Here 而落下了泪水，又有多少次在你的 Fly 让我走出了低谷，薇薇你回来就好，也是在为他加油。 对，其实可以说艾薇儿的歌声呢，算是很多国人对于欧美音乐圈，对于整个欧美流行音乐的开蒙声音。 没错，就是我的，就是我记得第一首听到他的歌就是 Girlfriend。 嗯， 对，当时觉得哇，少女感十足，炸掉了那种感觉。 对，没错，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啊，就是当时艾薇儿的现场，包括他出的那些 MV， 真的是迷倒了好多的人啊。 没错，的少女这次又回来了，同时也是恭喜她，为她加油哈。 对，没错啊。还有朋友说呢，说听到这首歌曲啊，一开口就全身的鸡皮疙瘩，回想起了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呢，是一个带着乐队拿着吉他唱着歌的叛逆女孩，自由的让人不得不喜欢。这些年呢经历了很多，如今归来，薇薇依旧是我爱的那个女孩，只是歌声当中多了些许不屈和坚定。 成长的力量，然后同时呢，还有网友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刚刚迈入了高三，然后把自己之前学习的压力这些导致的抑郁倾向治好了，重回到了这个现场啊，但是呢，突然被查出了得了这个肺结核，然后被迫又在家去休养，不相信命运总是负我，所以决定在家自学，而一直陪我长到大的爷爷，然后又被查出了癌症，他现在也是一直压力很大，在忍着这样的一种情绪，但是从清晨睁开眼睛开始，然后看到艾薇儿的歌，看到他回来了，眼泪呢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掉。五年了你还能回来，我也一定要像你一样重拾力量，战胜命运的不公。 坚持加油，一定会看到明天更好的生活，以及未来更多的美好世界的。 没错，其实这首歌是艾薇儿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写照，自己对于命运的挣扎。同时你看，像这个小男生或小女生啊，其实也是在鼓舞着像他一样的人努力的向前去向前去争取，向前去抗争。 对，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艾薇儿 Hand About Water。OK 啊，那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982新歌榜。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个可以说很多玩游戏的小朋友们呢肯定会 大 大朋友们啊，这比如说像我啊，肯定都会有所耳闻啊。这个是音乐和游戏圈的故事。 哇哦， 是一首什么歌呢？一起来听吧。 很震撼哦。 叫做 Rise。 哎， your weapon, your patience, there's blood on the ground, but we take it. 刚这首歌曲啊，一首非常火爆的歌曲呢，名称呢叫做 Rise， 来自于这个英雄联盟2018年的全球总决赛的主题曲。 嗯，我觉得这个放在艾薇儿那首歌后面还是挺好的，前面那首歌就是挣扎着，然后自己好像似乎要马上沉溺于水中一样，然后现在直接加油鼓舞起来。对 对，其实如果从真正的意义上，或者说从真正的时间线上来说，确实跟艾薇儿的那首歌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他从怎么说呢，从最开始2016年的时候就怀揣着这样的一个希望，一直到2018年。 哇， 而且今年确实是这个整个包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游戏战队获得大获丰收的一年，确实是这样。 之前好像是有一个奥运，就是类似奥运会，是全应该是全球的一个比赛， 包括现在 世界级的一个比赛，好像拿到第一是吗？ 对，雅加达的亚运会。 哦，亚运会， 亚运会拿到了冠军。 对对对。哦， 对，你看这个，比如说今年啊，是 LPL 的春季赛的冠军， 哇， 拿到了， 棒。 然后这个。MSL 的季中赛的冠军拿到了，然后洲际对抗赛的冠军也拿到了， 哇哦 ！LPL 夏季赛的冠军也拿到了，然后刚刚我们说的雅加达的亚运会的冠军我们拿到了，然后现在只差一个 S8， 这个总决赛的冠军。 哇哦！天哪，那这么看来说，我们还真的是应该是卫冕冠军。小狂一下 啊。对，当然现在也是有很多人这个对此有这种期待， 有这样的声音。 对， 嗯， 包括现在这个队内有很多的队员啊，确实非常在状态。 哦，那看来啊，我觉得这一次，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央视的新闻好像还报道了UZI 小狗，就是其中的一个战队的成员，他打游戏的时候特别的帅。 哇哦。 对，其实说 我就记得当时是全朋友圈都来刷屏，然后所以就会相应的去关注一下，对对对 ，RNG， 然后最棒加油牛之类的，对。看来真的成绩很棒哦。 对啊，这也是也有朋友这个细说啊，刚刚我说的那六大这个比赛，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五个了，任务指标还差一个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集齐六个。就可以召唤神龙喽。 对，今年呢也是希望啊，这个在2018年 S8 赛季的LPL 上面可以拿到最后的冠军。到时候也可以看到朋友圈里面的盛况。RNG 最 强。其实也是一种传奇。 确实，你看，从最开始我们把这种网络游戏、电脑游戏当做一种，可能说影响我们生活的一种存在。 尤其是小孩们， 对小孩们影响， 学生啊， 当然现在也是。 也是， 确实会影响一些没有自控能力的同学的这个学习成绩啊，以及他们的生活。当然，我的前提是没有自控能力。 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自控能力的话，你就别说玩游戏了，你干其他的什么都干不好。 都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对。 再到后来呢，这个电子竞技被纳入了学科当中。再到后来，电子竞技被纳入到了奥运会啊，这个奥运会好像还没有被亚运会当中作为了一场比赛。今年也是第一次实行，哇，真的感觉一下子整个人都燃起来了。 对，再配合上刚刚的这首 Rise 的这首歌啊，直接站起来吧，加油吧，期待着你们的好成绩。 对，没错啊，这个也有朋友戏称说这首歌呢，它的名字不叫 Rise 吗？RISE。然后这个把它分解开来，叫做 RNG。第一个是 R 嘛，RNG， Instructs 就是刚刚 指导， 对，指导。然后 S8SR。对 RIS， 然后 Emperor。对 ，OK，RNG 最后成为了 S8 赛季的 冠军。哎，网友们也很有才啊，同时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这就是为我们做的加油曲喽。 对，没错。对，而且这首 Rise 的中文翻译名称叫做《登峰造极》。当然啊，这个回顾到歌曲本身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电子音乐啊，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自己的收藏当中。对，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网友的留言。有人说，一听到比赛上某个选手的精彩操作啊，这个震撼全场粉丝们的高能欢呼声，还有这些高质 网友的留言，有人说，一听到比赛上某个选手的精彩操作啊，这个震撼全场粉丝们的高能欢呼声，还有这些高质量的音乐，总是能想流出激动的泪水，但是呢，某个点上呢又止住了，可能是自己渺小无能，长时间活在消极当中，唯一拿出手机游戏呢，被人天天说成是网瘾少年，为什么我在意的点永远不可能被人认可呢？ 小小的无奈。 当然啊，其实说到这个，我真的挺想说两句话。 来， 对，因为这个玩游戏其实或者叫我们现在的电子竞技运动一个项目或者说一个学科，它已经不仅仅是玩游戏那么简单了。如果你这个人还真的停留在玩，或者说把它当成一个你生活当中全部的精神来源或者是说生活来源的话，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因为首先第一点，你不是去打职业比赛的，你没有把这个当成给自己这个找饭辙的一个活儿。 是的， 你不可能通过打游戏去挣好多好多的钱来养家糊口，这个首先在普通人当中是不可能的。除了一些职业的运动员，对吧？所以这个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呀，我就天天玩会儿游戏怎么了？我玩这个游戏怎么了？你可以去玩啊，咱把它当成一种轻 松 消遣来说，或者说你更喜欢一点，咱当成一个游戏发烧友，你真的去了解它，而不是去平平常常的去玩它，我把这个英雄玩好，把这个游戏玩好，不是要做成这样的。 没错，其实这个游戏竞技游戏真的不简单，什么战略战术啊什么的都要去团队配合等等， 不要去小看那些每天只在这个就是想一想啊，这个打游戏是不是就每天在网吧这个玩就行了，不是那样的， 他们是走进神坛的啦专业级选手哈。 对， 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说其实最让我感动的不是身为主角啊来掌控的这样努力攀登的状态，同时呢也不是 GR 当中单这个应该是 Purse 是不是的亚索来回穿梭草丛，也不是那个胖威恩的脚尖翻滚，而是当 Faker 的瑞兹悄悄的走出了雕像的时候，那个瑞兹看起来是那么年轻那么狂妄，就好像我当年初入召唤师峡谷那样锋芒毕露，岁月催人老，神可能会没落，但是呢我知道魔王也许不会轻易认输。 魔王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这个应该是带着点情怀牌了。 对，没错，从最开始的，我想想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玩这个游戏的哈，应该是在 S3 赛季的时候刚刚接触到这个游戏，现在已经 S8 赛季了。 哇， 然后虽然说没玩成什么样吧，但是只能说是挺喜欢玩。 所以你也会去看比赛吗？就是他们这些比赛。 会，而且我记得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男生宿舍嘛，那一到晚上的时候，大家真的围在一个电脑那儿，然后一起来看那个比赛。然后当时是哪场比赛赢了之后，整个宿舍或者说整个楼层都没有人睡觉，一直在那喊。 天哪！因为刚刚那个网友的留言不是说就是看到精彩的部分啊，就想就是特别激动想流泪之类的，我就一直好奇看这样的比赛是不是也会特别的激动。 初问道即巅峰，意气风发一少年，后低谷亦折服，两年三载为哪般啊，虽然这个不太押韵啊，曾诸人增艳几经转折，今满堂喝彩一飞冲天，悠悠六载时光，青葱少年已生虚染，沉沦东辙仍不悔，此朝一踏进门来，武将六年磨一剑，自当一剑斩旧王，这个时代叫做 UZI。 哇哦，太有才了。 当然也是表达了对游戏啊或者说对游戏文化本身的一种想法，一种记忆。 对，还有决心哦，这个时代就是你们的。 OK， 这也是我们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名称叫做 Rise RISE， 中文名称呢叫做叫做什么来着？ 叫做登峰造极。 登峰造极，对，没错， 很霸气的一个名字，期待他们的好成绩。 S8 赛季永远是我们的。好了，这个上半段呢先给大家暂时推荐这两首歌曲，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稍后回来。

就在灵魂面前闭手。 Hands up everybody， 我飘向飞 吧，最美的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的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 Peace。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纳乌科热 以及 尤 长靖， 对，一首飘向北方。嗯，两个人的声线真的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一个代表着现实啊，就是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告诉你我来到来自遥远的地方，然后经历了什么什么事情，我不能回去，因为我还没有实现我的梦想。然后同时呢，尤长靖又是那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像一个梦一样，然后穿梭在这个现实当中，然后同时让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 对，其实又 是那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像一个梦一样，然后穿梭在这个现实当中，然后同时让人有一种升华的感觉。 对，其实尤长靖的这个他的声线确实太棒了。而且他的这个 刚刚试了一下，跟我是一个 key， 而且后来还又升了一个 key。 对， 哇，这个调太厉害了。而且就像是这个穿针引线一般贯穿了整个歌曲。 对，所以我感觉真的就是两个人的声线，一个是现实，一个是梦想，然后相互萦绕着。 没错，而且两个人呢也是一位来自于新疆，一位来自于马来西亚。他们呢也是啊，这个飘向心中的北方，同时呢也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啊。这首歌呢是这个尤长靖和纳武克热共同演绎的曲目啊。是这种就像刚刚月月刚说的这样一种梦想和现实，一种柔美和刚烈之美的这种 结合，而且是完美无瑕的结合到了一起哈。所以真的是我记得当时现场的时候也是燃炸了，因为它其实也是代表了多少追逐梦想的年轻人的心声。所以真的是非常好听。那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价啊，我记得可能这个网友是结合当时的一个现场去说的，说李荣浩，因为在这个偶像练习生当中，李荣浩是尤长靖的这个导师。所以当时呢，李荣浩去到尤长靖房间的那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大厂当中，很温馨。而且李荣浩也一直都是带着很温暖的这样的鼓励的声音啊。然后同时呢，像飘向北方和北漂这两个人去合作，这个尤啊，也就是尤长靖的高音，以及纳吾的爆发性啊，这些说唱交织在了一起，两个人的特色都有突出，不存在被压抑被制服的这样的状况，就所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让人听着非常的舒服。那主唱呢也是将人带进了这样的一个氛围，那纳吾是挖掘你内心的那个孤独的部分，所以它是那个极现实的部分哦。那两个人唱出了远离家乡在外拼搏人的内心，感谢，真的很棒。 对，还有人说啊，这个说那么心酸的写实，把北方唱得那么的残酷。说不习惯混乱的车流，不习惯什么样的东西，不喜欢这些，但却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里，是梦想的中心但遥不可及，是圆梦的圣地但是残垣断壁，怀着一颗倔强不死的心呢，却还不甘的在要求彻底的最后一击，最后销声匿迹，还剩一具空壳尸体。突然想起那句话，人若不死终会出头。 内心的力量一定要强大哦，这真的肯定是每一个年轻人，不管是在自己的家乡还是不在自己的家乡去奋斗的年轻人所经历的状况，所以才会让人那么多的感触哈。 而且这个说实在的啊，这首歌确实我之前没有听过，今天是第一个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最后那段那我的这个rap 实在是太 给力了， 太给力了，真的是， 对对对。这个气息我们也练一练， 哇， 用 rap 的方式来跟大家主持一段、啊、 那可能一段话就憋死了。对，刚这首歌曲啊，这个叫做飘向远方啊，大家可以去收藏到自己的歌单当中，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个怎么说 也很有意义， 这首歌真的很有意义。 感叹了那么半天，说人生要去奋斗，然后可能会经历不如意啊，但是有着梦想作为支撑，那有着梦想的情况之下，谁会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人又要经历怎样的事情才会获得成长呢？那么接下来这三位姐妹花就向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之前的17年之间的成长。 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叫做《17》， 一起来听。 聚散和离分，也许享受过怀疑眼神，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十七，来自于 SHE、 好熟悉，同时也好久违的一个组合，他们终于出了，在出道十七年之际终于出了这首歌曲、 对， 而且最近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动态啊，当然这些动态不去管它、但是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对，而且他的 MV 拍的确实就、怎么说，很像我们这代人的青春回忆、 而且也是记录了他们十七年所经历的这些事情，每每看到的时候其实都挺感慨的，因为十七年应该可以发生太多的转变和太多的事情了。你看他们一开始从懵懂的小女孩一块儿去训练，然后一块儿去慢慢的在一起融合了之后，然后去做出很多好听的歌曲，然后受到歌迷的喜欢、慢慢的他们选择各自去走各自的路，去唱歌，去综艺，去演戏，然后同时 Selena 还出了这样的一出事情，当时也是让很多人感到惋惜，但是他们都坚强的去面对了。然后最后呢，现在 Ella 又变成了人妻，变成了母亲。其实十七年之间，从少女变成轻熟女，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发生太多的事情。但是非常开心的是，他们三个还在一起。 对，也有人说啊，这个看到了他们三个的经历，也让很多人去重新定义了友情，去重新定义了友谊啊。 没错。 对，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在这个 MV 当中发现一些小的彩蛋啊， 细节， 对，一些小细节，确实，为什么说它就像是我们青春的回忆一样？因为当时我最开始记着 SHE 的。听的第一首歌就是我听的是 Superstar， 在里面应该是他们已经靠这首歌火的吧， 那个时候已经特别火的时候、大街小巷，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现在这么多传播媒体啊，我当时还是在碟片上看到的这个 MV， 我也是，而且这应该是他们这个标志性的，应该是第一首火起来的歌曲、 对，而且刚刚这个 MV 里边接受采访的那个镜头，当时的就是还原了当时这个 MV 里边的三个人的背景以及 发型 服装， 对，非常有心了。 对，没错啊、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十七，来跟大家分享一条网友的留言啊、说感谢导演拍摄的如此精美，并且戳中了我的每一个泪点，和 SHE 互相陪伴了第十七个年头，对我的影响呢意义深远，也是树立我正确友情观和价值观。无言的默默守候呢，是我对 SHE 想说的。现在的我呢，29岁，在社会上越来越模糊掉最初的自己，甚至变成了以前最讨厌的那种人。可每次听到 SHE 的歌呢，就会找到那个向往美好、最简单的自己了。 哇。也是一份感动，一份力量。 哎，没错啊、不知道现在还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回顾一下十七年前的 SHE 这个组合，回顾一下当时那首 Superstar， 以及那个时候的我们。 敢去想。 只能说改变的，哎，算了。 这个就存在每个人的心底吧，每个人都可以跟着我们的步伐一起听听这首歌，想一想那个时候和谁在一起哼唱着那首 Superstar， 那现在各自又怎么样了呢？是否还联系着呢？ 好了，刚刚这首歌曲名称叫做《十七》呢，接下来还是送上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这个也是 少年力满满了。 对，没错，少年力满满啊！这首歌曲叫做《Unicorn》。 嗯， 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相关没注意 ，Purple Magic 得注意，寻找它出现阻击，治愈你心灵的能力。Guru Daddy tell me， 他让我不要在意，他说没打算告诉我，其实不想伤害你。任何的报道都证明不了此刻寻找真正的快乐，只有心底善良最真诚，不屑在这心情被染紫彩色。他说期待下次告诉我，其实不想伤害你。任何的报道都证明不了此刻寻找真正的快乐，只有心底善良最真诚，不屑在这心情被染紫彩色。他说期待下次见面，从来没失去好奇心，对你产生的眷恋，但猜不到我心情。 Baby you don't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that，那个别又在不好的全都走开。 Why you never know, why you never know that, why you never know, why why why why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亲吻了你明知的情感。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摘下一片花瓣，不同颜色答案如同彩虹那般。闭着眼每天许下愿，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想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我先来叮当醒。 Everything 都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Everything 都 OK 呀，它就在你周围呀。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听话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fly， 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 Unicorn 来自于小鬼。 嗯，王琳卡呀， 啊， 特别的可爱的声音，真的是少年力满棚。 对，真的是啊，也是俘获了好多这个 阿姨粉的心。 对， 现在就是因为有了偶恋之后，所以就有了妈妈粉，阿姨粉之类的。对， 我已经脱轨太久了。 就是因为他们简直太可爱太萌了。而且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最近的那个榜单类的节目，音乐公告牌里面，对对对，然后现场也是营造出来一个特别梦幻的整个舞台效果。然后王琳凯在唱这首歌 Unicorn 的时候呢，里面是那种泡泡浴的感觉，对，他就直接躺在里面，后来呢就是在里面 唱歌，像一个小王子一般， 对对对，同时还说哎，我要默默的守护你，就用他的那种少年般的声音去说，所以真的是会触动很多女生的心扉吧。我代表女生的声音。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了，你没感觉我也是少年音吗？ 啊，是的，大佐老师你好可爱。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嗯， 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大家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咱明儿见啦，拜拜， 拜拜。 Sounds good, feels good.